Stand up, boy. I shine so bright when you're around. 21:06，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7号。24节气大学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对，今天有很多朋友在朋友圈也发了，说要大雪啦，要怎么怎么样了啊，要小雪花飘飘了。我呢是一个雪花也没放，也没看见，但是呢，我们仍然是做着这个准备，很暖和的直播间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是来自 Vanessa Carlt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谁说的》，属于说的 ，Who's to say？ 谁说大雪节气就得下大雪呢？ 真是，我就是这意思。谁说的有雪啊？谁说有大雪了？ 确实哈，没有大雪的大雪节气，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哈。 对， 最高温度白天10度，最低温度呢-3度。其实，在晚上和早晨，出门很早的朋友都能够体会到这冬天的感觉哈。 是， 很高兴在这个寒夜里又遇到了你。星期二的晚上，我希望大家在听广播的时候，如果萌生了啊想和我们在一起聊聊天、打声招呼啊，这十多年没有做的这件事情的愿望的话呢，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话说啊，这个24节气，每当到了大雪的时候，它是冬天里的第三个节气， 是 说明呢，就是天气开始越来越寒冷了。 是。 啊，其实每到这个时候，也在意味着2021属于他的日子，也是真的限量版了。下一个牛年，就得那个时候真的很难在广播中再次问候你了。所以每一个节气的到来，都会珍惜此刻，送上这首《岁月》。 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不问扬起过多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你留着一盏灯，让你心境永远不会尽黄昏。 我心清晨， 云很淡， 云很淡， 风很轻， 风很轻， 人心沉， 人心沉， 浮浮沉沉。 很淡， 云很淡， 风很轻， 风很轻， 人心真， 浮浮沉沉， 真好。这是2018年春晚上那英和王菲演唱的《岁月》，这首歌的那段歌词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说：“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不问扬起过多少烟尘，不枉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 嗯。一听这个合唱，这劲儿就是这姐儿俩干的事儿。嗯， 他们俩1998年相约酒吧之后哈，又在2018年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首。虽然经过了3年哈，但是在真的岁月的流逝当中，到了年底的时候，你总会想起这种很总结式的、很情感沉淀式的歌曲， 成为一种仪式感了哈。 嗯，对呀、啊，我们常说岁月悠悠哈。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包括哈，这歌里面也唱到为你留一盏灯。那我们节目呢，就是在你每天忙碌之后，为你留了20首歌，一个笑话，一个暖文章， 是 一个现场的吉他弹奏、 哎、对 啊，这都是需要你来提取的。 这就属于我们的 lights 灯光，光在这儿呢。 还有就是在聊天室里的一群好朋友啊，原来你也在这里，不来看看吗？就是今天晚上随机哈聊天室的欢迎大家的这个开场白，就是你到餐厅啊门口不会总会说欢迎光临啊，欢迎光临啊等等等等。 对， 那我们的聊天室呢也经常会有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哈，原来你也在这里，不想来来看看吗？不想知道这么多年来和你一样晚上熬夜听广播，或者是在你很多个时刻因为打开收音机就让你突然间忘掉了一些什么，到底有哪些人有过相似的经历呢？其实在聊天室当中真的会找到一些好朋友的哈。 等我待会儿去聊天室啊，韩丽刚给我发我的这个照片， 哎， 还在看呢。 哎，我刚才打开聊天室之后啊、第一眼看到了一位叫蘑菇酱的听友，我反手就是一个加精啊。他说我第一次听韩丽节目的时候才初二，他的丽还给我写的是美丽的丽， 这是经常的。嗯， 哎，我都嚷嚷这么多年了哈、 对， 但是如果你写这个丽，我就知道好久没来了，或者是新听友、啊，对于我这样顶着45岁年龄的女子哈，我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有新的朋友来了。 好久没来，人家也把你名儿也没记住，根本就不知道你已经改名了吗？ 哎、你别说他了，年纪大了，记性差了，对吧、 对？ 往往这个人叫啥名了，不能够脱口而出了， 是， 好多时候就得想半天。哎，我往往会想，哎，他是几月份生的了？因为我不是星座控嘛，我老会想，哎，他是什么？ 就是老年人会这样啊，真的提取，这叫 尽管我没有带着老花镜， 这叫提取失败，提取失败， 就是你的反应在下降嘛，哈。 对，你就是记忆提取失败，就是这么一简单道理。 我跟你讲哈，就算我失败个10次啊，你也肯定少不了9次，对吧？ 我根本不记、 啊、我们就半斤八两。 我有一个好理由，就、我根本没记。 没关系哈，不管你记不记得我们的名字，但是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啊，在一家古老的电台。 是，这是一个古老的行业。 对，明年1月23号，我们这家古老的电台都29岁了。 是啊，我们在这儿也待了15年了。 可不咋的。 What you gonna do? You ain't a friend of mine. Look what you put me through. Now that I'm the blue gangster. What you gonna do? You ain't a friend of mine. The blue gangster. What you gonna do? Cause I'm gonna get you. Nowhere to run, nowhere to hide.All the things you said and the things you've done to me, you can no longer make me cry. Look what you've done to me, baby. I can no longer smile, baby. And I've waited so long just to carry on. I'm the blue gangster. telling me you got another guy. I've been abused, watch me like a fuse. Said you'd be my wife, nothing but big lies. Don't know what I've done, everything you got, things you've done to me, coming back to you. You know just what I've done, the things you've done to me. I'm the blue. 对，在直透尖缝里边都充满着节奏感的人类，他就是这样的人类。 就是乍一听可能就是不了解啊，咱说早年间啊，不了解的时候，乍一听觉得，哎，这个歌手唱歌怎么就是特别的用力啊， 对，神神叨叨的， 就是，对，他怎么好像感觉很神奇的样子。慢慢你才发现，就这种感觉，你学，你不管自己怎么像他这样的，都有那种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感觉，但他就不会有， 嗯， 对吧？ 对，他其实他是从，因为他是童星，所以你们知道他在这个自己小时候，5岁的时候、6岁的时候，就跟他的那个，哥哥们在一起组团唱歌，在从小就在舞台上，他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他的演唱风格的习惯，然后他养成了他整体的这个气口啊，整体这个气息的这种，他就恨不得自己一呼一吸也在给自己打节拍的这种感觉，所以他 天性使然， 是 啊， 从小 就是每个人，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尤其是艺术类的哈，你但凡能够把你自己真诚的，还有你天赋里的东西啊，最大化的把它，就是应该展示出来的话，你都会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东西， 是， 这就是上天赋予你的。好， 这个是天赋， 对，包括叶谦哈，弹着小吉他啊，但是人家说了，这是人家第二乐器， 是个是， 人家第一乐器是因为直播间没有， 嗯， 如果有的话，咔咔咔给你弹一段， 对， 啊，谁也拦不住， 对，那也从小学啊，幸亏那没天赋， 他的第一乐器是钢琴啊，第二乐器呢是吉他，但我们现在呢，男左女右才14年，所以，哎，我们一说才14年，才14年。说才14年， 吓得自己舌头都大了。 和已经14年了啊，这个语气真的不同哈。 对， 因为今天晚上来了一位老朋友，刚才他自我介绍时也说了，他是听早年间的《彩铃乐翻天》 哦， 知道你作为无酷组合， 哎呀呀， 做各种怪彩铃的。 你看看这个这事儿闹的，还做各种怪彩铃的。 哎不，因为那个时候说幽默嘛，搞怪嘛，对吧？叫幽默搞怪， 是是是， 对吧？所以留下了很多印记。然后我呢，早年间其实我觉得风格还是比较多元化的吧， 嗯， 就是也做搞笑类的节目，但是我一直在搞笑类节目也不搞笑， 我就好像没有那种天生的真的像人家贾玲啊，就这种。我记得有人说过，就女人幽默还有特别的就是能够让人自然的笑起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嗯嗯， 所以我们才发现像贾玲啊、蔡明啊，真的是活跃在这个小品战线上的这些天生幽默有喜感的女子才那么受欢迎、啊、 对，他们就是哈，这个术业有专攻，你也不能就感觉自己怎么没有这方面才能。你本来你从小你想想你在班里是那样的人吗？你在班里又不是那样的人，对吧？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东北人吧，我骨子里还是有生活中啊这个幽默的元素啊，就是少了一点而已啊。 嗯， 可能老天都是公平的啊， 是 既然给了你一些需要你温暖啊，应该说是知性的，和大家分享一些美文的这种小小的能力的话，那势必也会其他方面限制你一点点哈。 是是是， 就像叶谦，他也有他不会的，对吧？ 对， 对， 每个人都有他不擅长的。 你得有多恨我？ 月光跳起勾画出了你。去琵琶中的音律谱曲出了你，声庄中的丝弦静音根根分明映衬着你，千帆历尽清醒我有你，点一盏星星相映远远守护你，你留给我的耳语都是策马疾驰昼夜四季，风花雪月都看尽，悄悄说最喜欢你怀里，要长相守也要听此刻虫鸣，要心无间也要轻眼角眉心，要两不一要坚定彼此相依，要一起看天明在等风轻，要三月雨静夜清晰数星星，道上春光花秋尽繁华看尽，要哪怕一千万里心都不移，要剑白了双鬓心陪伴着你，天涯只是故事背景，我们才可以置顶，结局何在哪里要一起，要长相守也要听此刻虫鸣，要心无间也要轻眼角 清晰，我说爱你。 嗯， 这是小温分类啊， 人家会写小词儿。 哎，这个古香古色的调调， 对， 这名字要一起啊，干什么咱俩都要一起，要一起啊， 是是是， 心在一起啊，身在一起。 嗯， 今年周深照样哈、啊、唱了太多的 OST 的歌曲，而这首呢也是在今年推出二月份推出的，叫《要一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在冬天呢，我们更应该要一起抱团取暖。 啊，今天晚上呢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具体的话题，因为一年四季当中在冬天啊，大家是应该早一点入睡的。 对 啊，从养生学角度来说呢，我们在冬天会把话题呢变得少一点，就让大家进入到这种真正的放松状态里。 而且这都大雪了，你想想待会儿这飘大雪了多冷啊，在外面或者在这个窗户台看着外面你都瑟瑟发抖的，何必呢？ 不我说的这个要一起吧，倒不是说咱们一定要回屋里啊。那现在真的有很多人就是在加班回家路上啊，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也有很多司机师傅哈在收听974，特别谢谢大家，因为在晚上能够选择听音乐，其实我感觉在你的小车厢里啊，这是一种对自己的一天的工作。 嗯， 因为白天我相信不管是你在工作中啊、就是拉的乘客也好，或者说你去谈客户啊，在你的车厢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同事啊，其实人的状态是不够松弛的。 对， 只有到了晚上可能相对来说你活儿也没有那么多了哈，你可能有一些自己相对来说可以松弛的自我的时间了。 我是一直觉得晚上我是特别适应的，我不知道有很多朋友也， 你都上了15年了快、你还不适应？你早年间你跟我们说过啊，你在那个酒吧里对吧，所以你就是个夜行动物，符合你的名字 啊，没错，还真是。 你到了晚上你的专注力啊，包括你的灵感， 七八年没有见过这个真正的北京的就是太阳，也没有好好的享用过北京的太阳。 但是现在你因为送娃啊，你早晨也起得很早了。 是， 好吧，这个时段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欢迎大家入场，我们已经把场子给暖起来了。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这件事情吗？ 东城区真长脸现在。 新朋友啊，给你点第二时段的啊大惊喜，叶谦今天晚上将会现场弹奏，我们掌声一会儿回来了。 974就是喜欢听啊。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国家陈良路杂交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媒体 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荣耀焕新，共襄未来。翠微百货翠微店全新升级，众多新品牌入驻，大牌美妆一线品牌陆续开业中。全新的体验，舒适的环境与炫酷科技，沉浸艺术完美结合，快来解锁你的逛街新感受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1:3121:2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 欢迎光临12月7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也在这里。 是的，第20段呢，老朋友知道哈，有一个事情终将会发生的。 嗨，这事儿已经发生了，都快小半年了，我觉得 听着好像是不太好的事儿。哎，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是觉得男左女右有了一些变化哈。 是， 因为其实这些年当中，我们也有过很多增加一些新的环节啊，但是最终呢，都以失败告终。 对对， 不管我们这个英文小翻译啊，包括很多这个和那些其他男左们在一起哈、啊、制作节目，大家好像还都没有像如此这般的爱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 哎呀，不敢当呀！ 哎呀，没有，这个报幕的时候肯定都要、 啊、肯定这样干是吧？ 这个时候你就把吉他放那儿，然后就准备这个姿势就好了， 啊、 就不用说太多。 嗯，没，今天也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前奏的待遇了， 有 啊，可以先给一个歌哈， 会有一首歌给你暖场，对吧？因为叶谦他也是相当重视这件事情，虽然说这是他的第二乐器啊，但也真的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哈、啊，在直播间去唱那么多他爱过的欧美老歌， 可不是吗？ 对吧？ 这个我也要感谢这个环节，让我也重新的就没白喜欢这些。欧美的流行文化一圈啊，没白喜欢他们，要不然你喜欢完了你过了，这只是你的一个就是过客，然后你没有复习温故，你却知心了，这个特幸福。 你别忘了我们常说的，人生的每一步都算数， 是 每一首歌都不白听。 明明知道你会走远，我还是拼命靠前， 我真的好想 这小歌唱的， 我真的好想每一位听友 每当晚上来到男左女右的时候，你都能够找到最初的记忆，就是一下子发现过往的时光里很多熟悉的东西又回来了。 嗯， 就像我们今天晚上这位当年听过《彩铃六翻天》，然后后来就听过几期男左女右，然后人家就有了其他的事情，再也没有听过。 对， 没有想到今天晚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哎，命运让我们又连线了啊。 嗯， 所以今天晚上这首歌也是意义非凡哈。来吧，老叶，把你的老花镜戴好了。 哎呀，很简单了，再来一首啊。When you try your best, but you don't succeed. 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 When you feel so tired, but you cannot sleep.Stuck in reverse, and the tears come streaming down your face. When you lose something you cannot replace. When you love someone but it goes to waste.Could it be worse? Life will guide you home and ignite your bones. I will try to fix you.Above or down below, when you're choosing love to let it go. But if you never try, you never know just what you were. You home and ignite your bones. I will try to fix you. 天哪！ 你今天弹的这首歌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英文歌， 来自 Coldplay 的 Fix You。 对，而且这首歌呢，当初啊，就是主唱献给他妻子的，而他妻子呢，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演员。 是吗？ 格温尼斯帕特洛的。 对对对，是他是他， 对吧？主唱是克里斯马丁啊，送给他妻子的。而且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哈，就是当他们看到很多纪录片，因为他的名字叫牢记你，对吧？就是给人一种当一个人离开的时候，或者说内心里对某个人有一些回忆画面的时候，经常会用这首歌，所以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他。我没有想到你今天晚上挑战了一首其实难度挺高的歌。 这个不简单，反正但是其实我之前唱过他们那个叫做花腔女高音，那个是他们最新出的一张，那个挑战难度更高。我斗胆唱了他们那个以后呢，我就敢唱这首了。 潜台词是我什么不能唱啊？我哪个唱的不好啊？确实很不一样哈。你可能在其他的广播节目当中听到了其他的现场，可能是偶尔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我们这边呢是周一到周四啊，都是叶谦在营业啊。在这个第二环节，通过你的这个不断努力之后，我们的第二环节确实在这个 KPI 上有提升啊。 感谢大 家，确确实实哈，整个第三、第四时段一下拉垮了。以前啊，暖文章冷笑话， 我们宝吉的唱笑话，宝吉的讲笑话，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神奇哈。当然这个不能完全代表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对于我们兰州女优四个时段到底他们更喜欢哪一个时段呢。如果说我们从2012年开始每个时段都会增加一些就如此爆点的内容，大家会不会觉得夜晚很疲劳啊？鼓完掌，第三时段又鼓掌，第四时段还要鼓掌，很累啊。 是， 这一晚上 不用那么多包袱来回来去抖，是吧？ 对，走到今天的我们，其实更希望陪伴大家是在夜晚放松， 闲情逸步的走过来。 对，尽管有些东西数据也好，对我们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真的得到了放松，真的感受到了这一天的疲劳啊！就在叶谦刚才的。使劲的拨弄琴弦的那个瞬间哈， 可拨弄它了， 就是一下子你觉得那个情绪把你给点燃了啊，你内心涌动的一些难以诉出的东西爆发出来了。 用女生拖一下吧，来自大飞这首歌， 什么拖起来， 让女生拖一下刚才的情绪， 应该说是让这种情绪升华一下。 是 Don't forsake me All the memories But they're not the sameI've learned so many things, but the bitterness remains. I'm sick of trying everybody else's tears with nobody to dry mine. Don't forsake me. Why do you break me?Judging and all the disarray You keep on trying me But you're only pushing me away I don't want you to go But I can't have you here You're just another soul That I'm making disappear You see I'm sick of trying Everybody else's tears When nobody to dryI'm asking you, don't forsake me 人家就是靠这个，可能就是提味儿的。你要是说他只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嗓音，倒是也挺提味儿，但是他还能颤起来。 哎，对， 哎，他还能修饰他自己。 对，而且颤到那口气儿哈，很长很长， 很厉害这种歌手。 对，听完了你的那首歌，然后又听到 Daffy 的这首歌，我就觉得这个晚上真的耳朵很赚到。 哎，那我真是太荣幸了，我还能跟他一起搭配着。 我跟你讲，就即便晚饭都没吃好，我现在就有一种。就是可以，人间有许多东西是可以代替美味带给你的那种快乐的感觉的。 好，帮你分神节食， 这不叫节食， 那个 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要记住不要吃太饱。 对， 是 好习惯。 对，就是六分饱、五分饱就可以了。然后很多朋友就说，那到底怎么来测定我这个几分饱、几分饱呢？老叶，你知道吗？ 我觉得。可能是你能喝下一杯水却还能，那就是证明你还是有量的。你要是连一杯水，你吃完饭以后一杯水都喝不下去了，就不行了。 来，我给你大家普及一下哈，如何判断几分饱啊？第一级，饿得头晕、恶心、浑身无力啊。 这跟饱是个误会，这还饱呢。 第二级，肚子咕噜叫，很想吃东西。 嗯。 第三级，感觉肚子饿。想要吃点东西， 这也是饥肠辘辘的。 第四集有空腹感，但还可以忍着不吃。看到啊，这基本上咱们要追求这种感觉到了啊。 第四集还比较理想的现在。 第五集不太饱，就是不五分饱的时候是不太饱，感觉还能继续吃很多。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 五分饱的时候， 120斤的朋友就可以把筷子放下了。 你让他放下筷子，简直是。太残忍了，这时候他才五分饱。 第六集有点感觉，咱们现在限定的是晚饭啊，大家中饭早饭你要是想吃十分饱九分饱都可以，因为你白天还在活动嘛，对吧？ 对， 到了晚上真的不建议吃太饱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五级饱，就是不太饱，感觉还能继续吃很多。到了第六级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追求的级别，有点感觉饱了但还可以再吃一点，就放下吧，就是今天就到此为止了，不能再吃了。第七集差不多饱了，可吃可不吃，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啊？ 可吃可不吃的时候，我们这个男士 就吃了。 男士有一个坏习惯，他旁边有杯喝的，你知道吧？他有贪杯的习惯，他就会接着吃下去。 八分饱是什么呢？感觉吃的有点多了，胃里满满的啊。九分饱， 八分饱都已经满满的了，还往上升什么？ 哎，九分饱就是吃撑了，坐下的时候肚子更胀了， 这难受了。 这个、一般你吃完自助餐啊，常常会有的感觉。 那点出息。 第十集，撑到胃痛，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 了。这不行，这跟自己这个健康较劲了。 哎，我跟你讲啊，我真的是吃到过第十集。我想想，我和我一个姐们儿真的在今年就吃到过一个十分饱。 今年你还敢这么吃呢？ 因为那时候不知道。后来会变得那么快， 你这吃的什么好吃的了？ 哎、 你这是、 你忘了？我跟你说，我们吃了好几百串那个串串香 啊，不停的吃。 哎，奇怪哈，人家也不是自助餐，还是自己点，就不停的拿，不停的拿，就吃到最后哈，就两个人真的头晕眼花的吃的， 活该。 对， 让你们不搅 和。所以啊，大家伙哈，对号入座啊，看看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十分饱的状态是仅限于晚餐的时候，如果你现在希望自己在体重上有一个很好的自律一个控制的话， 我建议大家其实五六分饱就可以了。 五分饱很难放下筷子，包括六分饱啊，那个时候其实你还没到七分饱的可吃可不吃呢，那个可吃可不吃的时候你就哎，可能能对自己下点决心。你五分饱的时候我还没吃饱呢，你干嘛？ 我读了那么多自律的短文章是干什么用的啊？ 自己给自己鼓气， 打发时间用的吗？ 就是给自己打气儿用的呗。 其实就是告诉你，自律这件事情是对你的人生啊，是一个超级超级好的习惯。 嗯， 你跟自己啊，就是跟自己拍拍自己啊。平常你不经常是拍别人吗？啊，你拍拍自己，自律一次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十分饱的事情啊，你就说这星期开始到下星期啊二之前， 嗯， 我每顿晚餐我都保证自己是六分饱。就刚才我们说的六分饱是啥级别，记住了吗？有点感觉饱了但还可以再吃一点的时候就不要吃了， 是 把筷子放一下， 然后尽量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行进期间就睡去，要不然你耗到一点两点你试试，你又会饿得不行不行的，你那时候饿得睡不着了，知道吧？ 我们讲哈，现在要多追求内啡肽的快乐，不要追求多巴胺的快乐。 嗯， 多巴胺的快乐是什么？你现在想喝奶茶，你就点了杯奶茶，哇，奶茶带给你的快乐是瞬间的哈，是持续一小时的。那内啡肽是什么？内啡肽是你现在很想点一杯奶茶，但是你没有点啊。你进而 这能快乐得了吗？这 出去走了一小时， 哦， 哎，你发现身上 给气晕了，都不知道怎么好 了。你走出来以后会发现，你在这个运动当中啊，你的身姿更加好了啊，你对自己讲，哦，我就战胜了自己一次。这种内啡肽的快乐，它是可持续性的。 嗯， 你从成就感当中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属于自己的快乐。当然我觉得说这番话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左耳朵听右耳朵出，啊， 是内啡肽它属于慢起手倒立给你有氧的快乐。你看快乐这个词它里边就有一个快字，不快不乐怎么办呢？现在你要一定要想会想怎么能慢乐啊，想会怎么慢乐才行。 此时此刻哈，我们不聊那么多让大家觉得本来就已经在白天时光里对于这种啊控制体重啊等等等等一些事情很累了， 是 这世界唯一的你难道不想漂漂亮亮的吗？这世上唯一的你难道不希望自己更为健康吗？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哟。第三十段见。 星球的你用你最独特的频率告诉我世界美丽又干净。就算飞到了世界的另一边，另外一边，我也不会因为这样长长的距离而感到胆怯。每一颗心都拥有自己的语言，因为了解各自喜悦，不用常常留在身边却住在我心里面。这世界唯一的你霸占了我所有表情，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在遥远星球的最独特的频率告诉我

担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1: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7号大学晚上的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不是大学啊，你以为我们这儿开夜校了？是大学，今天这个节气叫大学， 是的， 大学晚上，我是工作男叶谦， 对，他是在第20段已经为大家上过才艺哈，但是在这个时段呢，还要追加才艺， 还得再追加一条， 对， 那就是咱的小侄儿小叶来香，你姐姐的儿子，那他最近各种萌啊，这个可能是到了这个几岁的时候，就是他会很萌，很萌，很萌的，特别可爱。你比如说他就是闷头走的时候，咚撞到脑袋了一下哈，撞到头的时候，他就会自己跟自己说对不起头，然后呢，这走着走不小心绊了一下啊，摔倒的时候呢，爬起来又会看着自己的脚说对不起脚。然后呢，这时候当然了，他妈妈韩美就会去摸摸他脑袋呀，这是哎怎么那么可爱呀，就安慰安慰他啊。然后这时候他转过头来看一眼他妈，然后很快转过头去小声的对自己说对不起眼睛。 Give up for the life of us we keep. beautiful magic love there. What a sad, beautiful tragic, beautiful tragic, beautiful. 个小东西不像话啊！我们批评他了，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子不嫌母丑啊！这个俗话说得好嘛，你妈妈大不了明年后半年就能长出头发来了嘛，对吧？这个头发就不再会像男人了嘛！啊，就你让你妈妈长一会儿。 这个环节我不太想评论什么、 这跟昨 天红颜无忌， 跟昨天连本了、 这件事情呢，我也不好指责什么啊。他太小了、 对对对， 长大了啊，就明白了人间真相了，好吧？来，22:08，进入到今天晚上我和各位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我也知道这些文章呢，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道理哈，你也经常有人提醒你，但是你确实还挺难做到的。但是真理不怕重复嘛，对吧？所以我们在暖文章当中呢，一次又一次的和大家提到自律这件事情、今天晚上再来一个， 再巩固一下，巩固 啊，来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7号周二晚上我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真正的自律是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生活中会有这样一些人，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就喜欢玩手机，玩着玩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每天总想要打游戏，打着打着一天又一天就这样被耗费和虚掷掉了，许多时候也会为此感到懊恼自责和不安，甚至非常讨厌这样的自己，也曾下定决心去改变，无数次给自己定下了目标，但每一次都做不到，对自己说再看5分钟就不看了，50分钟后还在看手机，心里想着再玩半小时就不玩了，但大半天后还在玩游戏，有时不禁问自己为什么总是管不住自己。曾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人宁愿吃生活的苦也不愿吃学习的苦？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生活的苦可以被疲劳麻痹，被娱乐转移，无论如何只要还生存着也可以得过且过，最终习以为常，可以称之为钝化。学习的苦在于你始终要保持敏锐的触感，保持清醒的认知和丰沛的感情，可以称之为锐化。有的人之所以怕吃学习和工作的苦，是因为成长和进步的每一步都不好走，甚至是一个近乎折磨自己的过程。比如当一个人在读书时要摒弃看手机的诱惑，当一个人专心工作时要远离人群的热闹，但两种生活方式最大的区别在于，先让你舒服的生活方式最终都会让你麻木， 让你痛苦的努力过程，最终会让你获得成功。虽然并非每个人都必须做到自律，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甘于落后，甘于失败，甘于比别人差。自律有时看着很苦，但用眼前短暂的痛苦可以换来更长久的快乐，可以更自由地掌握自己的人生。在这个世上，自律是他人无法帮你的事儿。也许他人可以为了你好，整天监督你要努力和上进，但最后往往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因为本质上，别人无法为你的人生负责，你必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只有当你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人，过什么样的生活，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内心才会彻底觉醒，不断克服懒惰的本性，不断去提升自己。你会过上怎样的人生？你的选择会给出答案。 就当做这是一年的光阴蹉跎，我不再温习每次深情的交错，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拥抱着永恒的空洞。就当作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一瞬间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路口，一个人一转眼走进了回忆漩涡，找的时候也能从你最轻柔的手进入梦中。就当作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 碎的梦，你是我生 蔡健雅演唱的《路口》。每到星期二，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向内看啊、我们经常说会展开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啊，就是每个人都好好的看看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啊，尤其这一年时间过得很快，十二月接近尾声了，你不是接近尾声，这一年接近尾声 了， 对，这一年接近尾声了，所以我们也再次在星期二的晚上推出这样的一篇暖文章哈。我刚才到聊天室发现，呀，就是之前哈大家还聊得很欢，这篇暖文章之后鸦雀无声，我可以 自省去了吧？ 我可以就是往好了想，大家突然间觉得。22:17了，我得刷牙洗脸，我要睡觉了啊！不行，我不能再熬夜了。 人家 我要放下手机啊！ 人家野炊小能手2046就去睡去了、已经是睡去了。 你是什么野炊？不是 人，不是就长征2046嘛？ 不是 他，人家是 电饭煲男孩吗？ 对呀、人野炊小能手嘛、对吧？人家就是说了，听话，不熬夜，睡觉了，各位晚安喽。 特别好，其实你第二天早晨。或者是上班路上啊，或者中午午休的时候，如果很惦念我们的话，你到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音频回放，你照样可以听到今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对 对，然后这样的话呢，你依然是和这个节目密切相连的。 对、 就是年纪大的朋友啊，咱们选择白天听，那年纪轻的小孩啊，人家可能。我睡什么睡，我这个起来嗨啊，我就是自由职业者、我有我的这个作息， 那也得自己掌握一下自己哈。 是的、我们不是有过一个关于晚睡人群当中自由职业者是排在第一位的， 是他自由呗， 但是我觉得自由它不是一个放纵，你要知道自由职业者他更需要一个严格的自律，因为没有人提醒你，你像你上班晚了，你可能还是会被领导啊单位会去提醒你，对吧？ 是。 那你如果真的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话，就没有人去拍打你了，你更需要自己是一个规定好时间。因为我特别欣赏的一个作家，他就是有一个，因为也是自由职业者嘛，他就严格的规定早晨4点起来，可能就要写东西。 啊，这么个规定 自己。就是每天，村上春树也是这样。 那 是。就 是 你越要。 要努力给自己这个规范，是吧？ 对，哪怕是说很。就他们的那个作息或者说他们的每天生活的节奏更是标准化的，比如说到几点钟我要去哪家餐厅啊，去买一份什么什么什么，吃完以后我就要沿途回来看到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作家的世界他要去生活中采集大量的素材，他更要观察生活，包括在这一路上他遇到的人物哈、还有等等都会可能在他的作品当中呈现出来， 自我掌控力很好啊。 对，今天晚上这篇文章呢也是大家彼此，我们男左女右拍拍彼此啊，大家一起做到自律啊。如果说这前11个月做的都不怎么地的话，咱接下来的这段日子其实起码用21天培养一个习惯，对吧？ 对， 我们就从今天晚上开始，从明天开始晚餐6分饱， 从明天开始从吃饭这上面下手哈。 对， 好啊。 怎么没有底气啊？ 对，我就忽然觉得放错歌了。 因为今天晚上 放点安静的歌。 今天晚上叶谦在朋友圈里 po 了他晚餐，烤羊腿 啊，对， 而且在家里自己烤。 是， 这大半夜你搞得这么隆重干什么、 我其实我没 吃，不就一个大雪的节气吗？ 我没吃多少 啊，你这干什么呢？ 还有半条腿在家里呢。 哎呀，我看的这个气啊！ 我晚上回去接着吃。 Self, I know that no one Incognito。啊陈绮贞老师没有来，我估计我也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哈。这是来自隐姓埋名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跟昨天说再见， Goodbye to yesterday。 哎呀，这个隐姓埋名乐队里的人真多呀。 是，你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个，他全是客座的歌手啊跟乐手啊，你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但是他们的这个曲风还是差不多的。 哎，因为他有一个主心骨的人嘛，他有一个灵魂人物在里边嘛，他的里边的吉他手跟他的主创呢、 啊、陈绮贞在家里也在听呢啊，猝不及防拿起了吉他向这里奔来，但是时间来不及了、嗯、因为下一首歌我已经准备好了，时间到了22:25，这个时段的尾声呢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 深夜里闪烁心跳一样绚烂的霓虹，有人说那是都市的欲望涌动，可是我就是离不开传说中的梦幻，因为我还未习惯一天天平凡。才能够遇见生命中的你，我知道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 这伟大的时刻， 夺下陈娘墓，砸下到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联系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的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更动心。 北京时间22:31:31，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是周二，我是工作男叶谦。 嘿，22:31:3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感谢各位在24节气大雪的晚上继续来到北京音乐广播，收听一档陪伴了你很久很久的老节目。对，这个冬天我们依然抱团取暖。耳畔这首歌呢，是来自。我想说老嘉宾，又想说老叶谦， 来自老叶给你们带来的 Cassandra Wilson 卡桑德拉威尔森，他唱的这首歌叫做 I'm so lonesome I could cry。 这么长的名字吗？ It sounds too blue to fly Midnight train is whining I'm so lonesome I could cry. Well, I never saw a night so long where time goes crawling by. The moon just went behind the clouds to hide his face and cry.

穿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 如果叶谦在直播间弹这首歌的话，旁边再有一位男左啊，会唱这首歌的话，嗯、 是 那岂不是很完美啊？ 没、嗯、 错，这首歌是来自丢火车乐队带来的《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 嗯。真的挺好听的哈， 对，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就是每每听到它的时候，就比如说两个恋人在吵架的时候，如果你把这首歌一放出来， 嗯， 你如果真的听进去的话，你就一下子充满了感恩， 是，立刻我就连哄我都不哄他了， 你就立刻 更糟了啊， 立刻就是把你的想吼出去的那颗音量降下来了， 啊、那是， 对，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其实所有不能够走下去的恋人。缘分变浅是一回事儿，还有一回事儿就是大家都开始忘记了对方对自己的好， 对， 想到的都是我的付出啊、 嗯、 而忘了对方的付出，所以我总说不要一定要特别的定一个什么感恩节才去感恩，而是其实你心里面永远都要记得，生命当中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对你好，那就是一个礼物， 你要时时的不只对人，对周围的事物都要感恩，都要抱着一颗这样的心才行。 嗯，同时呢，因为产生了这样的感恩的心，你自然在做很多事情上就有了自己的一种敬畏感，对吧？你有分寸感，也有敬畏感。 对， 你不再是肆无忌惮， 是 吧？ 是。 我们常说， 你从我已经从这个，年轻时候的。就是20多岁、10多岁的、10几岁的狂放不羁，狂放而不羁，然后你慢慢就会生活的阅历啊，生活的磨练，你会就会到了你40-50岁的这种，到哪儿都特羁，不是到哪儿都是特别不能那种再狂放不羁啊、嗯，就是这种感觉， 冷静了哈， 是， 所有的事情都会，起码跟自己讲有7秒钟啊，你当发火之前，你给自己7秒钟停顿的片刻。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一下子有了另外一个面貌。 是， 讲一件特别真实的事情哈，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就是你常常会在买完一件东西以后，你可能会去上网上查一下价格，对吧？ 嗯， 你如果买贵了的话，你就会立马说这个商家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就特别的暴跳如雷。 哎呦， 哎，我当时就是，但其实你看错了。因为它100毫升和200毫升，它的价格是不同的。你看到的是100毫升的价格，但是你在商场里买的是200块钱的价格，200毫升的容量。 有的时候错在你自己， 对， 你也不知道。 就那一刻，如果我拿起电话就给商家投诉，或者是我写了一些东西，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对，什么假借什么反券之名啊，给卖给我很贵的东西，就是突然间觉得自己都好笑。恰好我冷静了一下。我没有做这个事情，同时我更加仔细地检查了一下，为什么我有点不相信他敢高出这么多的价格卖给 我。那商家经常遇见这种事儿，他其实他的 也要去解释， 对，他经常遇见，他说你肯定是怎么怎么样，因为在这之前有很多这样类似的 case 都是这样的，那肯定是这样。 对，小心谨慎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不要冲动啊，遇事呢冷静啊。平和，给自己7秒钟缓冲的时间，来听听这样的歌。 Love is tearful, or it's gay. It's a problem, or it's play.It's a heartache either way, but beautiful. And I'm thinking if you were mine, I'd never let you.Beautiful,

这是一首在去年收录在《黑笔天赋》真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无人知晓》当中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叫《悬日》。 悬日，这个有一点太极的感觉哈，有一点怎么什么爻啊、什么震呐、啊、八卦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的。悬日，你想想， 就是整首歌听完以后，你没听出来这个故事怎么回事？ 就最后可能是要让他把什么放下，给我放下。你然后我当时我没放下， 让他落下， 对， 让他落下，让我放下， 是 我没放下，我想放下， 对， 你看这个纠葛， 这那个那意思，这个两人对峙了吗？你先放下，不，你先放下，把枪放下。 首先，我觉得黑笔田馥甄在演绎这种很细腻哈，尤其内心百转千回的故事类的歌曲的时候，他的这个表现力是特别的到位的， 对， 就是你能够。通过他的这个唱腔能够感受到那样一个画面，就是两个其实人生中最不想面对的那一刻，就是 要分离了， 不是你和你前任 啊，又聚首， 在一个完全没有想象的场景当中，比如说咱就举个例子啊，就在蓝色港湾遛孩子的时候 啊 遇到了， 那还好，那还好，那还好，就是说各自都有那个各自的这个感觉，就家庭啊、孩子啊什么的碰到了，但还好，我觉得。 他这个故事里面讲到，就是我们都有了各自的另一半。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和另一半在一起，然后我把我的手机拿出来，让你也看看他的样子。但其实，我们都觉得有些东西它是微妙的，对吧？你不可能说那一刻。哎呀，太好了！ 那不会的。 哎呀，终于遇到了啊！ 只要我没遛他孩子，就一切都万事大吉。 他用悬日啊，就是黄昏的太阳， 是那种感觉 啊，就是告诉大家，这其实早晚都要落下来。可能这一个见面，加速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我们都看到了十年后、二十年后的彼此，都有了各自人生的归宿啊。其实这是我们真正的 ending 了，就是以前人不总说有始有终吗？但这个终如果在你的脑在你的心里面，它其实还一直打个结的话，可能见面就是真正的把这个结给解开了。 多少是会有些尴尬，这个 对， 可以理解， 对，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发生哦，我不想遇见啊，我不想遇见。同时呢，你如果为了让避免这件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不至于后悔，那就请每天都要好好的啊，出门的时候照照镜子， 打扮好自己 再 说， 起码不要留下任何遗憾， 是 不要是有一天穿的最随便的时候， 哎，大背心大裤衩踏着这踏了板遛娃， 哎，居然遇到了你特别在意的哈，当然你 他也大背心大裤衩啊踏了板遛娃，哎。这俩人还是一对脾气，对脾气，对，这俩人还是对脾气啊！ 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已经走到了尾声啊，22:55了。冬天从大学以后呢，就进入到了一个更冷的时候了。希望大家的白天时光里啊，都注意保暖啊，不管是在体表上的温度，还是内心里的温度，都请你给自己加足量啊，不要有这些其他的事情啊，伤感的东西影响到你。 是， 我今天晚上在聊天室加了几个朋友的，给他们加精啊，因为他们的留言实在是在这个大雪的夜里给了我们很多的温暖。今天晚上的点赞王是麦田守望，他说我是纯手工点赞，我就是不停的点，没有秘诀，和那些高手比我真的差远了，我的目标就是每天晚上要点20000次赞， 哇， 没有别的，就是对这个节目的 厉害 爱， 谢谢。 然后用户2658XU 他说我定个小目标吧，点赞2000，纯手工制作，表达对节目的爱。张圆圆2599他说我今天晚上点个1500的，聊表心意吧，认识很久了，听了很多的节目，享受广播的时间，超杂忙碌的日常能让心回归平静。哎呀，其实你点一个 点两个，只要你来过，我们都超级的开心。 嗯， 不用刻意的那么多，但如果这件事情做完你会快乐，你会开心，那我们也不会阻止。 感谢感谢还是感谢，就感觉都到十一点了还有那么多朋友围在这里边， 我以为 点赞 我再给大家弹上一曲来表示一下我今天的诚意啊。得用这首小野丽莎的歌曲来结束今天晚上，嗯，很美妙。晚安 晚安。 Un tuo dito voglio estar mirandoti a los ojos me siento así me gustarás pequeña te quieroBesar. Te abrigo, amor, en mis brazos y te voy a calentar. Y al fin, por fin, podemos soñar un sueño que tú soñarás.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音乐感动心。